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林俊佑怀疑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女儿受到同学霸凌，竟然带着警察冲进幼儿园，在教室公审幼童。法务部长蔡清祥下令严惩，花莲地检署火速侦结，依三大罪状起诉林俊佑。蔡清祥今天还特地开记者会，痛斥林俊佑的作为令人痛心、遗憾不齿。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下周三就会讨论如何惩处。蔡清祥指出，检察官正人必先正己，怎么可以如此滥权？检察官评鉴委员会一定以最快速度处理，下周就会开会。同时，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下周三也会讨论如何惩处。行政惩处的讨论结果送监察院，监察院复查如果认定为失，就会弹劾，并且把案子移送司法院职务法庭审理，最重可以撤职。蔡清祥强调，他赞同淘汰不适任的检察官，修法或者是在现行法律下都能讨论。苗栗地检署专案小组侦办诈骗中国地区民众的欧洲跨境电信诈欺集团，除了绰号厂长的林姓主嫌，还羁押在克罗埃西亚，已经分批次押回了91名嫌犯，除了一名孕妇交保，另外90人全都收押警件。检方5月底第一波起诉33人，今天再依组织犯罪条例以及诈欺罪起诉41人。苗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骗集团以中国地区被害人涉及电信犯罪，需要接受调查，要求被害人提出账户，或者是把款项汇到指定账户。被害人如果回答没钱，话务手还会提供被害人贷款管道，怂恿被害人向银行借款。短短两个月，诈得了台币4510万。国内油价下周止跌回涨，汽油和柴油预计各涨4角。沙特阿拉伯油轮暂停行经红海航道曼德海峡，加上夏天又是北半球原油需求的传统旺季，美国商用原油库存下降到了3年半来新低。国际油价最近不断上涨，中油的调价指标 7D3B 最新累算周均价72.79美元，比上周涨了1.69美元，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又比上周贬值了0.039元。综合估算之后，下周国内油价预计调涨4角，但以油价平稳机制来平抑部分增幅，中油估计吸收1角。925铅汽油来到每公升28.8元，955铅30.3元，985铅32.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6.8元。父亲节就快到了，最近网络社群还有手机通讯软体出现假借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以父亲节活动开跑为您加油，还有庆祝中油100周年庆为主题的诈骗讯息，宣称完成活动任务或者是分享好友，就能够领取300块钱到500块钱不等的加油券。中油今天澄清，从来没有在手机通讯软体设立官方账号，所有行销活动都以正式新闻稿或者是授权加油站现场公告为依据，提醒大家不要参加活动，以免泄露了个人资料。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5点，来到11075点，成交金额124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81点，2266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22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0.62点，28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点，93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点，28723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7点，332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580元兑换1美元，台币贬值0.7分，成交金额3亿9300万美元。日元111.10兑1美元，欧元兑换1.1647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了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部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中部地区和宜兰地区以及北部山区 与花东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台北市花莲县宜兰县，黄色灯号新北市。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 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是谁在敲打我窗？ 周慧。 是谁 不被遗忘的时光？7月20日，重温花样年华，华研唱片。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Birds sat on my window, and they told me I don't need to worry. Summer came like cinnamon, so sweet. Little girls double dutch on the concrete. Maybe sometimes we got it wrong, but it's alright. The more things seem to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Ooh, don't you hesitate. Girl, put your records on. Tell me your favorite song. You go ahead, let your head down. Sapphire and faded jeans. I hope you get your dreams. Just go ahead, let your head down. You're gonna find yourself somewhere, somehow. Blue as the sky, sunburned and lonely. Sipping tea in a bar by the roadside. Just relax, just relax. Don't you let those other boys fool you. Got a love that afro headed. Maybe sometimes your dreams, just go ahead, let your head down. You're gonna love somewhere, somehow. Draws more than I could take. Pity for pity's sake. Some nights kept me awake. I thought that I was stronger. When you gonna realize that you don't even have to try any longer? Do what you want to. Girl, put your records on. Nice! Brilliant! 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到了7月27号星期五，外面呢台北下起了滂沱大雨，你那边还好吗？ 我还好，我现在在室内。 你在寒冷的室内， 哦，好冷好冷，我又披着我的 波提斯 小毯子。 对，孙燕姿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你来分享本周你的一周大事，这周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你的人生大事件呢？欢迎你把你的一周大事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刚刚很认真的想了一下我的一周大事，然后想一下觉得好像一个礼拜就这样很平凡啊，没有什么大事，觉得人生好像不能这样过。 其实这才是大多数人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不是不是不是，但你不能以说对我就要活一个大多数人的人生为 自豪吧。那你也不能说我要就是要故意跳出一般的人，我就故意要做一些。 就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人生不一样一点，我就甚至觉得可能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想想，那我下一周的，这就像以前那个中心德目有没有？就是你本周的中心德目，本周中心大事就是你选一件出来，然后你有完成，你这一周就算是过得很好，你就是。等于是赢了大部分的人，因为你不普通做一件大事。 他们去抢合作金库的人就在想这个事情 吧。不是啦，不行，随便抢劫啦！ 不要抢劫，不要抢银行。本周是共聊音乐季啊， 没错， 所以 Leon 他的一周大事是一群朋友都要去共聊音乐季，然后集体大家一起请病假。那么巧，你当主管是， 同时也是 Fuji Rock， 但是 Fuji Rock 在日本有台风，然后共聊我们现在在下大雨。 共聊在下大雨吗？ 不是啊，就是现在有可能会下大雨。 但 Fuji Rock 可以用那个 YouTube 线上看的样子。刚刚我朋友很兴奋说看。可以线上看到，他就很感动，因为他没有办法到现场去。山坡上的萨满来自于南瓜泥歌迷俱乐部 ，Even。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快乐哦！ 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然后有个妈妈，她的一周大事就是她有金钱症候群。 金钱 ？Money？ 月经？ 哦， 月经。嗯。然后刚好小孩就碰上这一波， 怎么了？ 然后两个就大吵，吵到邻居关切。 哈。 认真想想，我跟玛丽的一周大事是我们去上了一堂歌唱课。 哼、嗯。 对，然后其实是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教大家唱歌的嘎老师， 嗯， 对，在 YouTube 上面找我来合作，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上了一堂嘎老师的歌唱课， 嗯， 希望 就学了，也只学了一个小技巧， 对，学了一个技巧，可是这个技巧不是瞬间有用，其实这个技巧是你每天要练习的，不是你学完就没事的，它就像运动一样， 嗯， 然后如果你每天有练习的话，就是基本上你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影片何时出来啊？你讲的好像让大家很期待一样。 影片会在8月13号的时候，然后会在嘎老师的平台、在 Mark Orange 的平台、在欧马克的平台，有三部影片会同时露出。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star boy.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star boy. Let it practice. Legend of the fall. Took the year like a bandit. Bought mama a crib and a brand new wagon. Now she hit the grocery shop looking lavish. Star Trek roof in the Wraith of Khan. Girls get loose when they hear the song. 100 on the dash, get me close to God. We don't pray for love, we just pray for cause.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of table cut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the shade. Switch out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I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kill any pain. The Weeknd Starboy.CT 的一周大事，他带家里的三只猫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居然在马路边又捞到一只一个多月的小猫，但是他真的没有能力再养小猫了。喵喵喵喵喵喵！ 可以去遛猫，真的蛮特别的呀。 哎，我最近听到越来越多人分享他们家的猫很像狗， 嗯， 就是他们真的都不是猫了，就是会撒娇，叫他会过来，已经不是那种就好像很 傲娇猫 猫奴的那个样子。 之前在网络上曾经有流行一段影片，然后焦哥自己有分享吧， 嗯， 然后这个影片呢，就是你站在这个门旁边，然后用那个像毛巾或是床单罩住自己， 哦， 然后一瞬间把床单放下的时候，其实人就是躲到那个门缝后面，但那个 很像魔术， 很像魔术，瞬间你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在做给那个宠物看，那当然所有的狗一看到以后就开始就冲过去说：“我主人，我主人！”然后这边绕圈圈，绕圈，然后找主人，找主人，然后会吓到，会往后弹这样子之类。所有的猫就是很静静的这样看一下，然后开始离开，就是去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就很静，就是喵一下。然后也不叫也没有，就是跟没事一样。 那主人很孤单欸，在门后。 对啊， 就想说啊，我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找都没有，就是没有。 那你还想养喵？哎，你现在还想养喵喵吗？ 想啊， 还在想喵喵。 喜欢啊。 LC 说，因为他长期姿势不良的坐姿，所以他这三天腰痛到不行。哎，说到腰痛，因为我昨天去按摩，然后按摩师就告诉我个穴道，按了之后可以通到腰。 这么厉害？ 就是有点像这个地方，怎么讲啊？ 这地方在拳头的中间，拳头的中间不是那个指节吗？在第三，就是中指跟无名指中间，然后有一个凹凹的缝。 往下 哦， 嗯，对，然后那边有个点按了，好痛哦， 酸酸的， 很酸， 很多这种骨缝的中间就按下去都很酸啊。 对，所以你可以去那个 Google 一下腰痛手上那个穴道，你就是比如说用力压个10秒或什么的之类的，就压一压， 真的有效吗？ 哎、欸。 干嘛？ 有啦，身体都相通的啊。 哦，你相信这一套？ 哎、欸，我相信人的身体就是按，比如说有时候按头，然后什么 腿会舒服一点，按腿腰会舒服一点，就是那个人人的构造很神秘耶。 你说就是这个中医脉络这些东西， 对啊， 我打你的天灵盖，然后你真的会啊会死掉这样子。 算着之前的只是结婚戒指，我笑得柔软，心却比铁还刚。世间男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扛。不要再说要清楚放冷处听他，不要再说要会不装又能着装，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你想你想，不要以为西装革履就是战袍，不要以为羽毛围裙就是渺小，心以为真脸是距离的那一套，狂生几想坚持可笑。相信你又放弃我的 guts， 我无所谓女人就该是这样子，安静该死。不要以为是穿革履就是战袍，不要以为羽毛围裙就是渺小，心以为真脸是距离的那一套，狂生几想坚持 心情要好，请点一首 CTO 牵着我。 你就这样子的看我，我就等你再来开口。偷偷出门，别忘记牵我的手。 大男生共同的请求，牵着手一起走，最造男团 CTO 心跳加速的举动，就在全新单曲《牵着我》今年夏天幸福点播。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您知道卡拉 OK、卖场、旅馆、网咖、补习班或长照机构的避难设施安全吗？您知道套房双修需要申请吗？ 建筑物跟汽车一样，都需要定期的保养维修，才能保障日常你我的工作、娱乐与居住安全。 各场所可委托内政部认可的专业机构定期办理公安申报，确保避难设施设备的安全。 套房装修也可以找内政部认可的装修业者提供咨询，若有相关问题，可来电02-2960-3456分机8945。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简廷瑞， 我是 Dino 李玉玺 ，UFO Star 聊天室要找我们去聊天。 好，那来聊聊我们的演歌双栖生活吧。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上线喽。 大家好，我们是 CTO。 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 UFO。 有星星的晚上，昨天的月亮非常非常的亮，你有看到吗？ 天气好的晚上，把一些小事拿出来牵挂，大的事情放他一晚上的假。 2:32，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LB 的一周大师，他今天第一次搬仙德呢。 什么 仙桃是什么啊？水蜜桃吗？然后明天要摘龙眼。 哦哦哦哦哦，原来是摘水果的意思啊。 班神德不是这意思吗？ 那我在想说， 神德到底是不是水蜜桃？ 因为我听到仙桃，我只会想到仙桃白风乳丸。 现在还有人知道那个吗？ 哦，活在旧时代吗？ 仙桃不是水蜜桃，那仙桃是什么？ 王母娘娘的 蟠桃， 长寿果。 他说仙桃吃起来像地瓜，甜甜干干的。 啊，是干的、哦、 那是什么？我真的是孤陋寡闻哎。仙桃是一种黄色水果，那就是桃子类嘛，就是有一个李子也算桃子吗？ 啊哈，秘鲁的金黄色水果。 秘鲁，你说分泌乳汁的秘鲁、哦、 不是秘鲁，就是 Peru， 就是南美洲的那个秘鲁。 哦， 仙桃， 扁扁的柿子形状，水蜜桃表皮，我没有吃过，怎么会这个样子？ 对啊， 齐天大圣在吃的，我的天哪、啊！ 齐天大圣在吃的应该不是这个，不是，现在资讯有点繁杂，你要在这些就是很混乱的 Google 一下 资讯当中找到对 仙桃的图片，我看看、 啊， 可能看了之后我就知道那是什么了。 好啊。 怎么样，这世界总是超越你想象。 网络在跑， 大概要在三首歌之后就可以看到图片了。 天再宽宽不过眼光，地再大大不过信仰，路再难难不过绝交，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不曾拥有的舞台。 这是些哎，好像芒果还是木瓜哦， 但是比较应该是比较小一点的，然后它籽超大哎，我这个籽吓要吓谁啊？ 好像是用了放大灯的那个枇杷 啊，对， 我这个真的没吃过。 身旁有志同道合，相知的爱，相应的爱。 虚伪的一周大事 Kimitsu 要完结了 ，Yes。 我失恋了， 可以重新看一次啊！ 哎，你知道很多人现在开始在看 Kimitsu， 他在用什么妆 哦？ 就是要画跟金秘书一模一样。 应该不是化妆的问题吧？问金秘书去哪一家医美诊所才对吧？ 哦， 对啊，对啊，观音乐是什么意思？ 女生重视的是那个唇膏的颜色、那个妆感、那个腮红。 男生重视的根本不是唇膏，也不是妆感，是。 重视什么？ 哪一家医美做出来的嘛？ 不曾拥有大舞台，却有坚持的光彩。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尽管活得像尘埃，尽管每次失败差点起不来，身旁有志同道合，相知的爱，相应的爱。 车志立车子这一首志同道合，刚好有两个人的一周大事，志同道合都是跟运动有关。Sam 说他的一周大事是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骑卡塔恰上班，然后每天都走一万步。这个礼拜他成就达成，解锁， 棒棒。 然后另外一个人 Leslie 说，每天跟着哥一起做七分钟，做了两周了，他也达成了， 厉害厉害。因为现在戴那个智慧手表啊，然后它就是会让你看到说，它有给你一个目标，说你今天要走几步，然后爬几层楼梯或之类的。这不自觉，虽然我没有想要挑战它的意思，但我不自觉就会开始想要达成。我觉得人真的蛮好被操控，对啊，就不自觉就想要达成，然后达成以后震动说，哦，达成目标， 很棒这样子。那会给你一个大拇指或什么的吗？ 他就给你一个 trophy， 一个奖杯啊。 那个奖杯可以干嘛？ 你说呢？ 就比如说 Garmin 它有个系统，然后奖杯，比如说累积到50个，我可以换个。 如果哈，做了这件事情，我现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形容词。以我们热爱运动的台湾人，是不是会想尽方法去达标？其实你根本没有达标，然后开始出现很多，譬如说狂摇手表的人 啊，小偏颇啊，这个样子。OK， 好吧， 会歪掉的。 元真的一周大师，他跟朋友在法雅克试用按摩枕，试用了好几个月。你们就是天天去报道吗？然后终于下手买了，买了之后朋友就很开心，就天天用，结果脖子的筋就发炎了。话说呢，我昨天去按摩，然后把我脚的，因为我本来就很容易 OK 的人，那按摩就是会把那个 OK 推开，有史以来最多 OK 的一次， you. 你要看吗 ？You， 哎、欸，为什么按摩不会按到 OK 啊？ 会啊 ，You， 就是他如果一直压那个穴道，那个穴道也会有，如果你是容易 OK 的体质，就会 OK。 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内出血呢？ 他本来我现在就是这样啊。 我看我的他突然变得不可爱了，天杀的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害的，他半夜睡不着觉又有点痛。 Oh man， 不想参加任何活动，好像这里有在痛。 Oh man， 你不要拍照哦， 这个需要一个现实动态。 不行啊，你看我左脚，刚刚看的是右脚，换左脚， 左脚比较恐怖，左脚比较 ，ew， 哎、欸，你真的很像就是摔车雷残呢、欸。是金钱之后群 ，P N D D 是他的严重级，原来是他 M C 要来了，哦，我真是金钱之后群的女孩 ，You are my yes girl，You are my yes girl， 想尽办法想要逗你笑开怀。没了烦恼，他散发出来的是自信的味道，他回到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现在身材就像是一颗好球，踹他的脾气不再那么坏，原来没有金钱症候群是那么可爱，什么都答应他 right， 永远不想和他说 bye， 没有 PNS 他是我的天使，没有 PNDD 他是我的天心，就连天使都受过偏心，想要当他的 yes man 的动作先机，看着我的眼睛仿佛坚定的说声Yes， 就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没有架子，谈笑风生，打开了花架子。You are my yes girl， yes girl。为了金钱征服君的女孩 ，You are my yes girl， You are my yes girl， 想尽办法想要逗你笑开怀。 都是 MC 要来所惹的祸。说着说着，那到底该怎么做？这个 MC 不是 MC Hado， 当他来的时候，女孩子难以捉摸。My God's girl 就是那么简单，回到美好的生活那么简单，没有金钱之后群是那么简单，你可以问医生就是那么简单，吃颗星星小丸子那么简单，搞定你的荷尔蒙那么简单，多休息多运动那么简单，练练瑜伽术可别把腿折断。 为了金钱真欧俊的女孩， You are my yes girl， You are my yes girl， 想尽办法想要的女生开怀。 Dog. Yes, girl. 我爱 Yes, girl. 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分享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哟。我来看看 Rita 一周大事，女儿明天满一周岁了，然后她还提前两个月订了佩佩猪的蛋糕。女儿才周岁， 一岁应该还没有迷上佩佩猪。 她有渴望佩佩猪的蛋糕吗？ 小猪佩奇。我每天打开 Instagram 都会被我 Instagram 追踪的东西给萌到。 你真的很爱追踪浣熊哎， 它叫做小熊猫，证明 小熊猫。 因为我要发布我朋友 OK 的照片，太可怕了，大家 ！Oh my god！ 米娅的一周大事是她昨天终于出现产照落红了。落红就是准备要生了，是不是？我不知道啦。他说，但是还是被医院退货，在家待产当中。他是新手妈妈，好的，希望你生产一切顺利。一周大事呢，不是那个我们以前那个青柔、 欸、 他说他的右眼因为隐形镜戴太久，所以受伤了、 啊， 眼球有一角变得白白的。 天 哪、 啊，这个好危险、哦！ 哎、欸，我真要提醒大家，就是戴隐形眼镜真的是要， 对啊， 你晚上回家还是戴回眼镜吧。 哦、就是，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也是隐形眼镜，以前都是习惯觉得就戴好久， 我认识， 就是，然后他就是连。卸妆洗澡他都还是戴着隐形眼镜，这真的是到睡前才把它拔掉、那酒真的是会伤眼睛、欸、也是被眼科医师说你有空还是以就你能戴眼镜你还是戴个眼镜吧，这样 可能也要跟每一个人的体质有关系，有些人眼睛可能真的比较水的，然后他可以 长这样戴，然后他的隐形眼镜跟他又很合的、那也许你不要想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因为我们每个人就真的是不一样。 嗯， 对啊。 Ashley 的一周大事，他办了王道银行卡，用马克连结，让马克赚了77块。 没有，你要消费我才会赚到77块。 接的超紧的是怎样？放点感情好不好？ 哦，没有，他有私讯给我，我就没有这样直接讲，我就说谢谢 啊、 我就说感恩。 蛮多人的一周大事，就是比如说有共聊音乐季啦、有人要看宪哥的演唱会啦、有人要看陈晓东的演唱会啊。 他是周杰伦，这首歌曲《霍元甲》。 选择头疼，这里好星星，这才行有门。女王的心意，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身材慌乱。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 走到街上就抢一千台进口奔驰。 我来自成都， 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音乐，什么还有真实。 没有戏看到我高兴的就抢过生日，弟娃喜欢我当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欣赏不来什么钱包，你的就该升职。 香水否则不可能出发的，那个女生不爱美食，向我买些 bug。 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与我有瓜葛。多少 hater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做个最时尚的新人，打扮漂亮再出门，要坚持这种精神。当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肤浅，给我捡起一片剑，忽近忽远，抽个签实现心愿，要更酷炫，每一天都更鲜艳。 沉默。 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 周慧， 在撩动 不被遗忘的时光，陪你重温花样年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你要去哪？ 我要出去走走。 哎，等等，你的钥匙圈有带吗？ 在这儿呢，别担心。 路上小心哦，记得在晚餐前要回来哦。还好有波比守护宝，可以轻松吊挂在钥匙圈上，不用担心老爸迷路怎么办。 波比守护宝随身 GPS 定位装置，透过手机主动掌握家人动向，拇指大小最轻巧，每日10元轻松租，快上网搜寻波比守护宝。 波比守护宝，全新守护您的所爱。 极速酷凉潮流凉感运动巾，公证单位检验合格 ，7-Eleven 独家贩售，浓浓制造最安心 ，NONNO 浓浓。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遥远的距离，你可以用台语讲出来吗？ 上远的距离。 哎，远我怎么会讲远哎？ 嗯， 我不确定遥远就远哎， 对，就远哎，有应该是就是 上远哎， 应该会有一个很漂亮的音 说法，这样 子，对对对。 这首歌曲来自流氓阿德，《最遥远的距离》。 那距离怎么讲啊？哎，自己都不会，刚刚在笑我。哎呦， 我没有笑你 这种人哦。 我没笑你啦，我是感觉你真够水。 是这样。 嘿。鼓。我听看麦。无力空气， 愈喊愈深。辛晓琪妮。 如果我无你，人生我着啥意义？可恨我面对命运是这呢啊卑微，明知也无可能。但是爱着脚掌是上遥远的距离， 上遥远的距离， 上遥远的 距离。人生我着啥？2点55分，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胸腰弯的马克， 不是弯，刚不是念弯呢？ 不是， 不是，哦，胸腰弯呢？对不起，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对不起，对不起。 你的魂味是我。 我 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奥斯卡眼科张振中医师，白内障有年轻化的趋势，过度曝露阳光下或使用三 C 会加速白内障产生，定期检查眼睛，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爱尔康眼科药厂关心您。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流氓阿德已经登场，下周请锁定每天爱你多一点节目，为你介绍即将来台开唱的 Guns and Roses 演唱会不容错过的经典曲目，还要送你限量 T 恤。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摔翻转下去，伸手长腿拉拉筋，抬脚昂首都是戏，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华航与长荣机师筹组的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7月16号开始罢工投票。机师工会透露，会员投票踊跃，今日投票数已经过半。虽然还没到8月6号截止投票的时间，也还没开票，但几乎可以确定能够取得合法罢工权。机师如果罢工，就是国内史上头一遭。机师工会统计，华航大约1200名台籍机师，其中超过800人加入工会。长荣大约800名台籍机师，其中也有超过500名加入工会，总计工会会员数超过1400人。长荣机师提出16项诉求，华航机师提出28项诉求。长荣指出，机师提出的诉求，资方绝非铁板一块，但是机师工会坚持16项议题一起包裹，要求公司全数同意，以致双方无法继续协商。呼吁机师兼顾各方权益平衡，长荣也会在可行合理的范围内持续沟通。华航认为，机师投票还没结束，假设罢工的问题很难回应。航空产业有其公共性，华航期盼劳方以理性协商取代罢工。内政部今天宣布，全国户政机关即日起新增离婚、死亡登记的便民措施。过去要到户政事务所才能办理离婚登记，现在只要上网申请，户政事务所审核无户就会直接登记。死亡登记部分，内政部现在也开放死亡人的配偶、亲属以自然人凭证上网登录，不用到户政事务所办理。台中市一名邱姓女子已经有了男朋友，却假冒单身，以结婚为前提先后交往3名男子，再趁机痛宰对方，甚至冒名刷卡挥霍，用对方信用卡刷卡供自己和男友出国旅游。台中地检署今天先就其中2名男子受骗部分侦查终结，依诈欺、伪造文书罪起诉邱姓女子，除了建请法院重判，还呼吁法官收押，以免其他男人受骗。检方指出，邱姓女子前年3月骗了一名陈姓男子刷了7万元卡费，去年5月又骗了另一名陈姓男子，这回刷了信用卡22万。案子侦查期间，又有一名男子提告。检察官认为邱姓女子反复行骗，恶性重大，而且可能再犯，当时就向法院申请收押，但是法官没有裁准。今天起诉求处重判，再次建请法院预防性羁押，避免她再行骗其他男子。 自由台湾党主席蔡丁贵去年228当天在自由广场焚烧国旗，冲撞灭火警员，接着又去228公园攻击警员。警方依煽惑他人犯罪、妨害公务、侮辱国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蔡丁贵否认犯行，辩称这是公民教育运动，表达政治理念。台北地检署调查认定罪嫌不足，今天不起诉处分。彰化县员林市一名男性冷气装修工人，今天下午受雇到员林国宅某栋大楼的11楼装修冷气，疑似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就爬到外头施工，结果失去重心，从11楼摔落，当场失去生命迹象。详细案子正由警方调查。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25点，成为2271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成为229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9点，来到28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3点，来到929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4点，成为2873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成为331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5点，来到11075点，成交金额124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98兑1美元，台币贬值 2.5 分。日元以 111.02 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 1.1644 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高雄市和屏东县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3:15分。豪雨特报，宜兰县、台南市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地区及北部山区、花东山区也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花莲县、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为新北市以及苗栗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新时代休旅先锋 New Ford Kuga 进黑版强势登场，搭载安全驾驭本格 ACC 及 AWD 系统。坐拥世界级 EcoBoost 双涡流涡轮引擎，傲视同级245匹最大马力， Kuga 进黑版，智能休旅更添跑格魅力，限量免费升级30,000元进黑运动套件组，欢迎莅临赏车。 Ford。 老婆，希望你可以每天亲我100下。 好，那我明天亲你200下。 看福原爱、江宏杰晒恩爱，就在 Choco TV 幸福三重奏。 还有1001夜、明日之子、中餐厅，所有你想得到的戏剧、综艺、动漫、电影 ，Choco TV 全部都有哦。 Choco TV 炙热下载中。 台湾夏普满1周年喽！ 即日起购买夏普全系列家电，就有机会抽中日本赏枫泡汤双人游，买指定家电最高还可享 7-Eleven 5000元商品卡。详情请见台湾夏普官方网站。 夏普。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偷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像平常一样，走在我的身边，说的话少了 一些，每个笑带着想藏的抱歉，没说的刺在心里面，记忆翻开了怎么收拾一遍，如果能洒脱谁要拖延，让你分心的视而不见也明显，我们都别说，我们都别说， Cause 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 让爱到爱为止，我们就能不分开，不分开， oh, oh, 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 如果爱还能爱，我们就能不分开，不分开， oh, oh, 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 oh, oh, 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 oh, we've been keeping， 不想管明天，爱到多么可怜，不放开就能到永远，让爱分心的，如果还能遮掩，我们都别说说。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 让爱到爱为止，我们就能不分开，不分开。Oh, oh, 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 如果爱还能爱，我们就能不分开，不分开。Oh, oh, 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Oh, oh, 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Oh, we've been keeping。 李玖哲的 Secrets。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来聊聊本周有什么样的新电影可以跟大家一起听，一起分享一下。平常呢，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4点跟大家一起，就是你知道，就是这样啦。 在星期五，在这个礼拜呢，7月27号。这周末上映的新片，新片呢当中八部当中，我就先从唯一一部预告 make sense 的一部，只有它是在预告里面可以让你看出来他在演些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就是从最棒的开始。 我不敢说是最棒的啦，就是在以如果今天是要用预告评分的话，它会是预告当中的第一名， 预告中最棒。 对，因为它就至少它整个故事是完整的，我可以看到它在讲什么。好，这一部片叫做《民房》。 民房， 民房，民就是 冥界的冥吗？ Yes， 民房 又是鬼片、啊， 又是鬼片，每周都有鬼片、 欸你。你有没有觉得你做了这个单元之后，你对于鬼片的接受度其实变高？ 我没有，我还是不会精气晕看啊，这很可怕哎、欸。 可是你都可以看预告嘞，而且你刚刚没有叫。 哦，如果以这个标准的话，可能它不是一部很成功的鬼片哦，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可是因为它的故事是这样子，就是有非常非常认真想要做研究的一个。高中男生，这样子，然后他做出一个仪器，然后这个仪器就是用电学跟磁学，反正他想要去侦测一些东西。 那不就 Ghostbuster 他们那个？ 对，有一点像。可是当他就是在打开那个仪器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家突然就是会有一些怪东西出来，所以就是原本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也是那个仪器就有点鬼怪，然后 搬到自己家里面以后，因为他们都有地下室嘛，地下室就是他的那个实验室，然后他就打开，打开以后他还有妹妹，妹妹就很好奇，就说哦，这个是什么东西，很酷啊，因为看那个东西会转，然后什么之类的，就很有趣。然后他当然也很认真，就是跟他妹妹解释说，哦，这个是怎样，这是怎样，所以你会怎样会怎样这样讲的解释。可是他们家就开始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每当他把那个仪器打开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怪事。然后这些怪事呢，然后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在洗澡的时候，可能会喜欢就是玩憋气游戏嘛，就是如 哦，这个我一听就知道鬼片那个画面了。 对，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画面也是经典鬼片的惊悚画面，白色的浴缸，然后拉就是比较远的镜头。小朋友就是 沉下去， 深吸一口气，然后就呼这样滑下去。可是他的手会在外面，他的手是拿着码表，这样子。对，然后看到这一幕，你就知道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个怪物或是鬼，就从慢慢从我们的镜头视角的下面，用烟雾这样散出来， 用烟雾呈现哦 之类的。对对对对，反正就是那当然，妈妈会很不了解，说为什么我的儿女突然变得这样怪怪的，就是 why。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或是他会无故的站在墙角，然后不知道干嘛，把他转过来，然后就，民房 ，our house。 到憋气的电影，我就想到了我第一个浮现的电影，居然是汤姆克鲁斯，就是未来可以侦测犯罪，会有一个很像撞球滚下来那部片， 关键报告 Minority Report。 对，他就在跟儿子玩憋气比赛，他转头看辣妹的时候儿子不见了，这样居然是浮现这一幕。 哦，我以为你在讲的是他后来因为换了眼球，然后要逃过那个蜘蛛的威胁。 哦，我居然是， 对，你怎么会想到是 对，那一个才是紧张的时候， 那是紧张的时候，对对对，就我没想到你， 我在干嘛？ 记住，竟然是最一开始的时候，对，因为他那时候也是躲在浴缸里面，然后在水里面， 我应该要记得这个的啊， 躲避掉那些侦测蜘蛛这样子。说到了阿汤哥，当然本周的八部新片当中的超级强片，那就是 Tom Cruise。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已经到了。 那你可以告诉我，就是这一部他的任务要干嘛？ 哦，完全不知道。反正就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出事了嘛，就是有坏人嘛，然后 CIA 里面有内鬼嘛。 他每一次不是都会有一些挑战嘛？ 对。 不晓得这节挑战是什么，有时候是追飞机，有时候是攀爬大楼，该做他都做过了，他还能做什么？ 因为呢，最近我在看一部美剧，然后这部美剧呢是里面如果要算女主角的话，可能可以算她，就是 Maggie Q。 嗯， 然后这部美剧叫做《指定幸存者》。对对对对，那其实它就是关于一个白宫一个总统的故事。然后原本他只是一个都市计划部的部长，可是因为他被指定为是幸存者，可是在一次的国会爆炸案当中。那所有的政府官员全部都挂 了， 全部都死了，所以就是以顺位顺下来，就是直接顺到第十三顺位， 居然是他， 就是他，对对对对。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教授出身，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他当上了美国总统以后，然后就多灾多难。所以因为最近都在看这部美剧，你就会对于 国家的情报单位，然后尤其是美国那种情报单位，就是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会觉得不足为奇，然后还有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他们要出些什么样的任务，觉得大概就是那样啦，就是那样，要么就是外国政府有叛乱啊，然后去暗杀人家，要么就是什么我们的， 我觉得照你这个态度。这个心态去看不可能任务，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好看。 为什么？ 我从你的口吻听不出任何期待。 哦，因为期待很低，是不是？ 超低。 但刚看一下预告片，觉得音乐蛮好听的。 有人说阿汤哥的任务是要拆卸核弹哦。 对啊，就是、 拆卸核弹， 这就是冷战时期，我们从小看到大。 亚速共赏，亚速共赏嘛。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大碗紫米，还有些。说到要拆弹呢，我第一个浮现的电影是《世界末日》，那个人在太空中踢笑了，骑在核弹上，驾驾驾，要骑马。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嵩的《雅俗共赏》。还真是大方，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乐比穿山，还要容易成长，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有没有一种神话，压缩工厂，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满腔荒唐，就窥见满脸沧桑，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太炒作中枪中奖，感觉会一样。本周有民房，有不可能的任务， 还有两部法国片。那爱情电影我们就一起讲。一部呢，电影叫做《我的抓狂女友》，然后这个女故用刮号刮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刮起来呢？它的英文片名就是这样，就是 girlfriend 的前面的 girl 用刮号刮起来， 所以有可能是我的抓狂男友咯。 不是，他不是玩性别，他是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们两个人都失恋了。失恋以后呢，就那个女生就说，不然你就搬进来跟我一起住，就一男一女就一起住。然后 男的失恋了， 对，然后一起住以后就要立下一个毒誓，这个毒誓就是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谈恋爱了。我们可以不断的跟人家发生关系，可以一夜情，但是不要再谈恋爱，因为感情太伤人。然后立下这个毒誓，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一起住，一起住就一起开趴，一起开趴以后就很快乐、很开心啊。然后他们彼此没有跟彼此发生关系，可是他们 就是往外一直在， 对对对，就是那变成一个淫乱小屋，对对，就是很快乐。那这样的日子这样延续下去，你会发现这一个女生的好朋友就是她一个很棒的室友，然后各方面也都很合，可是在之后呢，麻烦的是这个男生他遇到了爱情了，所以他遇到另外一个女生，然后想要跟他在一起，可是他的室友不准他在一起。 我们下过毒誓的哦。 对，所以就是这个剧本对我来说就 doesn't make sense，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室友？为什么要阻止人家去寻找爱情呢？ 因为你们一起发过誓啊。 就这样。就这样。 锁进被窝里， 忽略雨下的激情。所以这个我的抓狂女友的女刮起来，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可是她不是女朋友， 她是女的朋友， 她是女室友，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抓狂人会怎么样惩罚她？说你这样。破坏了我们的毒誓， 不会让你好过。 另外一部法国电影就真的就是同志电影了。这一部电影呢叫做《喜欢你，爱上你， 然后什么什么你 逃离你》。光看预告片，你不知道他在干嘛。总而言之，同志爱情电影，据点。 慢慢说乐团的《讨厌下雨天》这个小时呢，我们听欧巴马克跟我们聊聊他看了什么样新电影，看了什么预告片。当然 对对对，要 再预告片哦。 对，再度的跟大家说，这都是预告片，然后都是个人意见。然后今天这一周的 怎么可能都看过？ 对，这一周的八部电影，光看预告片我就觉得哇，这一周 大家出去踏踏青吧。 对，可能就是你看一下票房排行榜上面那些强片，就之前的几周，我想他们应该是会继续坐稳的。 你现在要订不可能任务票，我想应该也是蛮困难的。 哦，就 台湾人这么爱看这类型的片， 哦，这一周应该就是会不可能任务狂扫，因为其他相较起来也是非常的弱啊。 嗯，如果你最近刚好看了什么好看的电影，想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哦。

变成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女野，女野其实就是一个女生的她 Her Story。 那现在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它的片名就叫 Her Story， 她们的故事，女生的她们，她们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是真人真事改编，也是历史的故事。嗯，然后是在讲一个很有钱然后很风光的女强人，她经营了一个旅行社这样子，然后常会受到访问啊，然后她就是有那种就是我很努力啊，人就是人生就是要努力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人生胜利组那种光鲜亮丽的。然后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在拍这个女强人的时候呢，她的世界也都是彩色的。可是呢他们家还有一个帮佣这样子，就是他们家有请管家。在那个时代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韩国的慰安妇，他们要上街头，他们要去控告日本政府，说凭什么你们那个时候就把我们征召，然后去就让你们的就是日本军人这样蹂躏，这样子，我要去告你们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件事情上新闻以后，那当然就是有电视台报道，可是呢，普遍呢就是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这些人齁，因为他们都已经是阿嬷了嘛，就都已经老了。这些阿嬷真的是很丢脸，不要脸，那怎么讲这种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事情，然后让人家知道以前被抓去当慰安妇这件事情很值得光荣吗？然后什么，反正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看这个新闻事件。大家还记得刚刚说那个女强人吗？光场 光鲜亮丽， 光鲜亮丽，然后 人生胜利组， 人生胜利组，他就一边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一边在跟他的女儿说：“你要。”如果你的人生走歪了，你就会像这个奶奶一样。 哟，什么、啊？ 就讲了这一句话。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管家正在洗碗，然后洗，听到对他顿，然后听到这一句话以后，他决定要在这个家他待不下去了，他就直接逃家，就算是离开，就一言完全没有说再见的离开了这个家。那当然这个。女强人想说，为什么我的管家突然就走了？为什么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找他，找他以后发现哦，在他儿子家里面发现，就是躲起来，就故意不让他找到管家。然后管家才告诉他说，我也是当年的慰安妇。然后从此就是从那个时间那个瞬间开始，让那个女强人意识到自己就是是多么的羞愧。对对对对，就是同样也是身为女生，可是你却。你却用一个很父权的思想在，当然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得到了金钱，你得到了权力，你得到了地位，可是你怎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的态度变成180度的大转变，他开始去资助这一些要去日本打官司的奶奶们。那这些因为要去日本打官司，所以你必须要从釜山，然后飞到日本嘛，你知道飞来飞去，就是刚好他是旅行社，所以这些东西啊，全部就是我包，然后我帮你们出官司钱，然后这些旷日费时，然后官司这些东西就是要很耗钱的事情，全部都由我来，所以也有很多人就说，大姐，你干嘛这么关心这件事情？ 关你什么事？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所以就这一部电影的话，你可以看到其中，那当然，最主要的那个故事还是在日本在。侵略东亚这些国家，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时候的慰安妇的这些史实，那其实以现在我们来说，就是大部分不会记得，或者除非曾经我们的亲人被这样子对待过，不然可能都不会有这样的记忆。所以这一段故事就是朝鲜南韩国告日本政府，然后算是日本唯一一次在官司当中真的有向慰安妇道歉的，是一场成功的官司。其他有很多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有提起的告诉，可能都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跟成功，所以这算是一个历史上面一个值得被纪念的他们的故事。这世界什么可以被留下，都在一瞬间，努力的汗水背后的信念有没有改变？我奋力起身看世界，有多少美梦在追随，沿着地平线不停地往前，翻滚吧美丽的旋转世界，用力的翻滚吧，管它在这方间。 雪飞上青天，只要翻滚吧，就能把大地变成天。世界不让泪流下，大地变成天，正反面之间颠倒的世界其实没改变。我奋力起身看世界，有多少美梦在追随，沿着地平线拼命地往前。旋转世界，用力的翻滚吧，管它在正反之间，翻滚吧，用热血飞上青天，只要翻滚吧，就能把大地变成天，翻滚吧，美丽的旋转世界。 乱弹乱弹乱弹，阿翔的翻滚吧。 另外一部推荐的影片呢，是一部纪录片，然后这一部片呢叫做《血琥珀》。我们知道有血钻石，但我们不知道血琥珀是什么东西。那基本上它也是要去开矿，要去采的。那血琥珀呢，就看起来好像一个人的心脏一样，就是那种透红色的。如果那如果采到的话呢，也是会让你发财的。这部片呢，在讲一个应该不能算片，因为这一个纪录片在拍的是一位台湾人，他呢就去了北部的。缅甸的北部森林那边呢，是由克钦独立军完全就克钦独立军控制着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既然是独立军控制的话，那也有正规的缅甸政府，他可能随时就军队会攻进来。他花了很多的钱去把矿区就是买下来，他要在里面就是找血琥珀，就是红色琥珀啊，希望可以赚一笔钱这样子。好，那个区域的确是盛产琥珀为名，那那边的居民呢，就是以盗采为生。盗采为生。那这个主角呢，他放弃了台湾的工作来这边豪赌他的人生，他砸了很多钱开设一个新矿区，冒生命的危险在枪林弹雨当中就先 采呀采， 对对对对对，他真的有挖到价值不菲的血琥珀，大发了一笔横财。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就是他把这一笔横财再投下去。 再去采吗？ 再挖这样子，他要再去采矿，可是之后血琥珀好像就没有再现身了。所以在讲这一段，就是他离乡背景，离开了台湾的生活，然后成为到了缅甸的北部，成为一个矿工，然后又在一个很危险的 环境下， 对，政治经济都很危险的环境下，然后生活并不是就是很舒适的环境下的生活。 出一万我最红 ，KL 说很喜欢马克介绍影片，谢谢你。 这个礼拜呢，还有一部电影是， 我看了介绍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哦，很兴奋哦，然后看了预告片以后觉得天哪、啊、有一部，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动画改编的，人气漫画改编的，好，就是漫画改编漫画动画化之后，然后现在是真人化，那通常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 真人化 从 2D 变 3D， 从就是用画的变真人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差，但就算我还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他的漫画作品，我也没有看过他的动画作品，我直接看真人， 你就发现有落差， 就有很大的落差， 太离谱了吧！ 这部电影呢叫做《板道上的阿波罗》，那其实在讲一个高中生青春的故事，然后为什么会吸引我，是因为他在中间串起他们命运的是爵士乐，那因为我自己是热爱爵士乐的人，对，所以就觉得哇，是不是就是很期待呢？可是看了就是预告以后，就会觉得 他只是一个设定而已，他并没有真的放很多的爵士乐在里面。 然后加上他们穿的衣服啊，或者什么都让我 穿的确实是很朋克的衣服。 不，他们穿会那种，因为漫画会穿那种私人学校那种很华丽的，像是类军装的那种贵族。制服，看了以后觉得谁这样穿啊？ 是阮慕华，买股票要看 EPS， 买房子最重要是 CP 值。我工作就在师大商圈，捷运古亭站的好，我最懂。市区生活何必昂贵？阮慕华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湖， 和平大道2200平，城南复兴拓湖43至46平，2966-8888，拓湖。

喜的闭上双眼，3:52，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喽， 拜拜。哦，你很棒。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最后呢，我们唱的歌曲是来自于九一一，再加上了罗主任罗志祥，我跟你卡好，我咖喱卡喝。 如果你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嘿，丢西瓜，不想回家，不想进家门。我喜欢每天晚上都跟兄弟混，从一年一直玩到关门。我的人缘好，但我都害怕，每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出去玩的早，我不找他，该问该喝，你知道吗？请你陪陪一下，我们才叫一家。真的想去的话，请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马奇，你的德威， 这回主 key，All eyes on me。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也是或是走到东区，我是罗嘞罗嘞罗嘞，我是罗嘞罗嘞啦啦。去哪都不用定位，你周末都没有在睡，罗嘞党没有在累 ，KTV 里面盖棉被，哪里有去哪里有去，比谁都清楚。晚上10点排队到早上，他东京孤独。耶嘿嘿，大家都爱跟我玩，就连吃个饭都老嘞老嘞老嘞老嘞。 音乐全主打， 心情要好，请点一首 CTO 牵着我。 你就这样子看我，我就等你再来开口。偷偷出门，别忘记牵我的手。 大男生共同的请求，牵着手一起走，最造男团 CTO 心跳加速的举动，就在全新单曲《牵着我》，今年夏天幸福点播。 你就这样的看我，只要默契就足够，等到出门，宝宝帮你放前头。 你过来我怀里，最近的距离， 我说。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5点，来到11075点，成交金额1243亿。外资及陆资买超70.03亿，投信买超4.07亿，自营商买超4.74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78.8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93兑一美元，台币贬值2分。日元以111.05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47美元。宜兰县礁溪乡五峰旗一行15人前往上游溯溪，其中一人穿着溯溪装备、救生衣、头盔，却因为溪水暴涨，不小心给溪水冲走。还有3人受困于位于上游的月美土地公庙，另外有11人目前平安。宜兰县消防局下午接获报案，立即派遣人车及装备出动抢救。今年第12号台风云雀明天可能登陆日本本州，再往西行进。之前才受豪雨重创的西日本地区可能再度降下大雨，一年一度的东京羽田川花火大会也得顺延。云雀台风持续增强，预计明天晚间从本州登陆，朝西前进。气象厅预测明天和后天从东日本到西日本都有强风大雨，原定明天的东京羽田川花火大会顺延到后天释放烟火，如果后天天后同样恶劣，就有可能取消今年的花火大会。羽田川花火大会迈入第41届，去年大约75万人到场观看。中央气象局发布新竹县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4:15。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宜兰县、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都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地区及北部山区、花东山区也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喂，你好， 老板呐、啊，我到搬新厝要买家电，听说最近有好康的哦。 吼、哦，你来行的，现在 Panasonic 假日有理想，很多商品都有送好礼。尤其日本进口冰箱、洗衣机，加码再送全家礼物卡，最高3000元呢！ 哇，送这么多！ 好康不是天天有，4月12日开始，直到8月20日。 好，安那你得紧跑嘞，我随搞嘿。 Panasonic，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交通部道路安全委员会及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64周，第5名流氓阿德《亏欠》，第4名李玉玺《Sing with Me》，第3名 OZ 9M88 BO， 第2名 CTO， 第1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可是我愿你记得这句话。 就是我想你，虽然你已经不爱我。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悄悄离去，因为你曾经说你对我不再感觉温柔。就在今夜我要说一句话，也许你不相信，可是我愿意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想你，虽然你已经不爱我。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 就在今夜 我要离去， 就在今夜 一样想你，最爱心中 Friday night 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 4:09，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2018年7月27号星期五，我们来代班，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 就在今夜，今晚你要做什么呢？或是这个周末你要做什么呢？你有什么计划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到了星期五，聊聊你的晚上周间计划，不是周末计划。 周末计划。 02-2363-9955，2363-9955。 我的周末计划就是要上课，谢谢吴玛丽提醒我。 讲师自己忘记了，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明天从早到晚就是有6个小时吧，会来讲声音表情。 天哪， 新传媒学院，搜寻新传媒学院跟欧马克就知道详情了。 你有要去哪里玩吗？ 哦，老歌连发是不是？ 嘿， 我怀旧的星期五， 大概也怀旧两首吧，我想。你要跟谁 talk talk 吗？欢迎你跟我们 talk talk。淡水河边，原本现在想做一集，请大家用歌词跟我们对话的，就你可以拿一首歌词跟我们聊聊天。哎，你说你有个朋友 住在淡水河边， 那他怎样？就是他。 以前青春点点做过啊， 对， 没有做起来啊， 对，所以我就取消了。 对啊， 我记得那一次不太开心。 对啊。 心事为什么只能告诉他？我其实也想知道你有多么喜欢我，你怎么跟别人形容我？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话你只对朋友说。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事。 些话你没有办法跟朋友说嘛，你可以跟我们说02-2363-9955。你好 ，Hello， 喂， 你是谁？ 我是断肠人， 断肠人在天涯。 断肠人要跟我们说什么？ 嗯，然后讲这个周末我要做 什么？要做什么呢？ 去疗伤。 去疗伤？ 你受伤了？ 断肠人怎么了？ 嗯，就其实我这礼拜二生日， 嗯， 然后前女友就要帮我庆生， 嗯， 你说前男友要帮你庆生哦？ 前女友， 哦，前女友要帮你庆生， 然后可是我因为他开着他现任男友的车来载我， 嗯，这不是上个小时我依稀有在一周大事看到这一个， 哦、真的、啊， 上上个小时，嗯， 然后我才。知道他有交往对象、嗯、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你有交往对象了你还要我去找你然后要帮我庆生、 嗯、所以你就断肠了 其实已经分手8个月了、 嗯、 只是断断续续都有联络、 嗯、 然后我朋友是说你自己给了他一个最无痛离开你的方式 嗯，什么叫最无痛离开你的方式？为什么离开要给人家痛啊？我不理解。 就是因为分手，他是他提的。 嘿， 那因为其实分手就不应该联络。 嗯， 可是就是可能分手过差不多半个月，他又说想要当朋友。 嘿， 然后我接受了。 嗯， 就是跟他继续联络。 嗯， 所以。可能他觉得分手他没有办法突然失去我这个人 嗯， 然后我给了他就是继续联络的机会 嗯哼， 所以现在他找到下一个 嗯， 所以以后也不用联络了 嗯， 然后你就要真正的去疗伤了 对啊 你要去哪里疗伤 嗯，找朋友聊聊吧。 哦、，OK。 拍拍， 断肠人拍拍。 好， 断肠人，再见。 嗯，拜拜， 拜拜， 拜拜。好沮丧，断肠人哦。 嗯。嗯。我们看看下一个会不会这么不沮不会会不会不那么沮丧？嗨，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 啊瘦啊我是田中 哎、hey, 田中怎么了 哎、hey, 可以聊聊可以跟哥哥妹妹聊电影吗 你要聊什么 我最近看了刘若英指导的那个 后来的我们你刚才讲之后的我们 对啊对差点讲错对、嗯、然后就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因为我觉得、oh.奶茶本来就是一个很会唱歌然后唱歌从、hey. 就是就像医生一样就很会讲故事、hey. 然后我觉得整个故事架构很好之外、 hey. 周冬雨、 hey. 真的是太可怕、 hey. 对因为从七月与安生因为我很注意金马影展那七月与安生那时候双科影后我就是关注了这部片然后、其实我觉得周冬雨很厉害的是是要时间轴10年年轻的、嗯、10年前年轻的自己到10年后 嗯 哎、有想法女性的自己我觉得她都诠释的就是惟妙惟肖 真的会演 真的会演而且真的就是你看她的肢体动作就是从鬼灵精怪就是年轻的时候到后面那个转折我觉得是很有爆发力的 嗯 对然后就如果没有看过后来的我们我觉得也可以看看七月与安 嗯哼 对那如果想要看周冬雨比较不同表现的我觉得可以看跟男神金城武演的 喜欢你 对、嗯、因为我觉得真的很 你不能喜欢同时喜欢两个人的菜你只能喜欢一个人的菜 对而且他跟男神就是同台他完全气势不输 嗯哼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亮点就是志玲姐姐嘛，我觉得志玲姐姐在喜欢你的表现也出乎意料之外。 我是她的私人厨师， 嗯，可哦，玛丽， 玛丽好厉害哦，啊，模仿的好像。 没有，因为我只是刚看而已，所以印象还很深刻。 对啊，所以就还不错吧。 你会不会是戏剧天才啊？你会不会，啊，你会不会是演戏就是演技界的天才呢？ 我就是如果我觉得马克玛丽，如果你们两个有机会接到剧本的话，我还希望蛮希望你们演刀大的那个《爱情两好三坏》。 爱情两好三坏 就是他的同名小说，就是他的笔作，就是那些年之后卖的算还不错的一个小说的《爱情两好三坏》，我觉得你们蛮适合里面的那两个角色。 谢谢你，田中。 好，谢谢马克， Thank you. 谢谢玛丽， 再见， 拜拜。 整个夏天花都热翻了，还好有你替我止渴，你有多快乐我就多快乐。当这夜晚星星射到了，还好有你听我唱歌，你听到累了世界才关灯。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独特，连北极的河都为你沸腾，是吗？想中单纯，我只知道与你有关，大家都说我变得爱上了。你快跌倒我就开始疼，一皱眉我就开始闷，看你吃零嘴我肚子饿了。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独特，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呢？来自于翻译成陈向启风啦，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来了。 Yo， 你是谁？ 我是人。 人你好。 你好。 人，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的周末要做什么？ 好，你周末要做什么？ 我的表弟会从美国回来， wow. 然后要一起吃晚串。 晚串、 wow. 晚饭 哦、oh, 晚饭 晚饭。 人你现在几岁啊？ 11岁。 你表弟刚满一岁吗？ 表弟几岁啊？ 10岁。 那 你们要吃什么晚餐你知道吗？ 还不确定。 你有想吃什么吗？ 火锅。 火锅。 哦，你想吃火锅啊？ 对。 哦， 你说你11岁， 表弟会不会没有吃过火锅？ 不会。 哦，是哦， 我们有一起吃过。 哦，好哦。 你最喜欢吃哪一家火锅？ 养心店。 哦 哦哦，好哦， 好哦，祝你们吃得开心。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呢， 怎么养心殿就让你觉得不错？是不是？ 没有，养心殿比较多中药味，所以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喜欢。 嗯， 对啊， 很补呢。 对，比较多药材味的。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为了你上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懈怠。 Hello， 你好。 Hello， 玛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小薇。 小薇，你好。小薇，周末要干嘛？ 周末要干嘛？周末应该在家里追剧吧。 哦，看什么？ 现在在看《金秘书》，留特别留两集。 特别留两集，到周末要细细品尝。 所以现在是到第几？十二，是不是？你的进度到？ 这礼拜我到第十四集了。 哦，你已经到十四了。 你也爱上金秘书了吗？ 这太不现实了。然后根本不会遇到这样的人。 哎， 可能 不要这样想啊。 是真的不会遇到，不可能 啊！ 身边 连长这样的人都没有，更何况有这能力， 真的是不行。 我们还是追剧补脑袋好了。 完蛋了，又是一个沮丧的电话。 不会啊， 退入地狱了。 我现在正在下班的途中。 哦， 好棒啊！ 开心， 真的，因为现在要借着找客户名义赶快下班。 好的， 过礼拜五的周末。 好的， 辛苦了。 好哦， 拜拜， 感谢马力克，拜拜， 拜拜。他刚是说马力克啊？ 可能吧。 需要我的胸怀，不停像个小孩，你还一样是我的女孩。 My girl， 其实是我还需要你对我依赖。 女孩，展开， 为你学会 忍耐， 为你坏习惯我都改。爱爱 女孩， 不想看你 受到 你的伤害，所以学会 忍耐， 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请原谅我不想那么 是要接还是不要接？ 你是不是会在婚礼上唱歌？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你是会在婚礼上唱这首歌？ 不会啊。 嗯嗯，维里安的女孩，02-3639955。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Eason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我失去一切，自觉竟美好。浑噩哪及记得恐怖。 金曲奖红耳之下 ，Eason 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万坪别墅社区，拥有整栋休闲会馆？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二楼就有无限大视野？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02-3736788。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哎，人类，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洛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最新单曲《瓦卡里卡后》现正发行。 我是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State of Mississippi, Papa was a copper and a mama was a hippie. In Alabama, she was swinging a hammer. Price you gotta pay when you break the panorama. She never knew that there was anything more than gold. What in the world does your company take me for? Black bandana, sweet Louisiana, robbing on a bank in the state of Indiana. She's a runner, rebel and a stunner, on them everywhere saying, baby, what you gonna?Looking down the barrel of a hot man of 45, just another way to survive. California, rest in peace. Simultaneous release. California, show your teeth. She's my priestess from Chili Peppers, Danny California, 4:31。你现在收听是桃子晚报在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夏天呢，都会来帮桃子姐代班，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聊你今晚要干嘛，聊你周末要做些什么事呢？嗨，你好。 嗨， 嗨，你是？ 你好，玛丽好。 嗨 嗨。 嗨。我今天打第一通就打进来了。 嘿，对啊，没什么人打嘛。 有，之前都打十来通都打不进去。 那你是谁吗？ 我是台北的安安。 安安你好。安安周末干嘛？ 周末看， 也要看剧。 不是 看书。 看 你的任务。 今天有那个 看球 那个月全食哦。 哦，你要看 看天文啊？ 是明天是不是？还。 我记得好像不是说今天晚上就有了吗？ 要看月亮。 对啊，就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刚前面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讲过这个。 没有。 哦，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可是台北好像现在云蛮多的。 嗯。 对啊，不知道这一两天有没有机会可以去看 看月亮，一起看月亮。 你看。然后 1212，竟然是月。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 我要听杜德伟一起看的月亮。我不要孟庭苇。 大概这礼拜周末就是看天文，然后再来比较重要，可能跟女朋友的姑姑吃饭吧。 婆婆、 姑姑、 姑姑， 为什么要跟姑姑吃饭？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哦。 对，反正已经约我约第三次了，我前面两次都有事没有办法到。 有打听一下姑姑是在做什么的吗？ 好像卖 女鞋 吧。 卖什么？ 女鞋，卖 女鞋，卖 女鞋哦。 对， 姑姑有副业吗？ 啊， 姑姑有副业吗？ 我不晓得哎、欸，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也只见过他姑姑一次而已。 嗯， 对，然后后来就反正就这一个月，他很密集要约我吃饭，我不晓得要干嘛。 有鬼，有鬼，有鬼，有鬼。 没有，因为其实我很怕他会问我说未来的打算要怎么办。 你觉得被问未来的打算比较可怕，还是被问生辰八字比较可怕？ 欸、 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可怕，这要我掏钱出来比较可怕。 哦， 买个保单啊，买个灵骨塔，买个塔位啊，买个什么直销的？ 买个女鞋送妈妈可以吗？ 不是女鞋那个没问题，女鞋还好嘛。买个什么直销什么产品，或是要拉我入会？ 他是卖专很贵的名牌女鞋，一双五万六， 或是跟我讲什么什么 MB， 或者是我们在中国某、 MB? 对啊，在中国某一个地方的什么投资计划，只要500万就可以有一个什么别墅，怎么那一种才可怕？ 你可以为未来世界末日买一个飞机位，你可以太空舱上去。 之类的 哦，这个好像之前还蛮有，好像不知道要花几十万美金吧？ 对啊。 应该不会啦，但是我是觉得他姑姑比较关心的应该是我跟我女朋友的未来， 可能他姑姑很疼他吧，他们要好这样。 哦、因为没有他姑姑说没有，然后没有结婚，没有小孩。 再好就好 就有 点的故事，有妈妈告诉我 是在唱虎姑婆吗？姑姑在听怎么办？ 爱哭的孩子不 要 怕，他会咬你的小指头。好啦，祝你开心快乐哦！ 但我越紧张。 不要紧张，无所谓，大无所谓态度去吧。 你是安安，你不用害怕。 对啊。 好，谢谢哦， 拜 拜。 拜 拜。时间成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 再给你个机会。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哎呦，您是谁？ 我是韩宇。 韩宇你好。韩宇几岁？ 八岁。 三岁。 八岁 啊。8岁。你知道今天、明天、后天要干嘛吗？ 我的表弟要从我的 美国回来。 表弟， 你的 表要从美国回来。 哦，所以刚刚是打电话是你哥是不是？ 对。 哦，那你的妈妈或是爸爸在旁边吗？ 只有我的妈妈在旁边。 哦，只有妈妈在旁边哦。 我的妈妈喜欢玛丽。 哦，那你还有没有哥哥或是姐姐或是弟弟跟或妹妹或者在同一个车上的呢？ 我的弟弟在车上。 你还有弟弟在车上哦？那所以你有一个哥哥，然后有一个弟弟，是不是？ 对。 哦，那这样我可以就是跟妈妈说一下，等一下不要请弟弟打电话进来吗？ 好。 韩宇，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谢谢。 那你说一下玛丽是美女，我听听看。 玛丽是美女。 教唆小孩耶你。 你好棒哦，谢谢你。 我等会我要跟你讲话。 好哦。 玛丽 ，I love you。 Love you。 谢谢。 这是自动飞奥吗？ 哎，没有，我还在想要接什么， 我还在接 什么。还是你遇到对方跟你说 I love you， 你都会冻住，因为你没有办法。 我刚刚差点真的是要被以为在录马克信箱，你又挖坑给我跳。 我没有挖坑给你跳啊！ 你有看我嘴型吗？ 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能 是我。对，谢谢你们。 不用客气，妈妈怎么称呼？ 妈妈，萱萱， 萱萱，那萱萱周末除了要跟你的侄子带侄子去吃火锅之外，还要干嘛呢？ 就不能干嘛了。 啊、不能干嘛的意思是什么？那 对，就是陪伴家庭， 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饭嘛。 嗯， 对。 好的好的，祝你们周末愉快、 嗯、也祝你们周末愉快， 谢谢，拜 拜 拜拜， 谢谢，拜拜。 看着办，嗨，你好。 嗨，马特你好，玛丽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金佐。 金佐你好。 你好。然后我想要跟马克说，就是昨天你不是有讲那个大陆的实境节目，那个节目叫什么？突然忘记了。 幸福三重奏。 Yes, that's right. 哦，好，然后我们不是讲到有一组陈建斌跟他老婆，你不是说陈建斌你不知道是谁？ 对，是谁？ 好，他是那个《后宫甄嬛传》的皇上， 驾崩了。 哦，还有那个三国那个演曹操那个，那个就是陈建斌啊。 哦，了解 了 解，跟蒋勤勤、陈建斌、蒋勤勤，了解了解。 好好，因为原本昨天上班的时候就想跟你讲，可是那时候我正在忙，没办法打过来，所以现在我下班了，我就打过来看看跟你讲。 好的，谢谢你。 拜拜 拜拜。还有他在我们那个钮承泽导演的电影里面《军中乐园》，就演那个士官长啊。走吧，你是谁？ 喂 ，Hello， 你好。 哎、欸，喂， 你好，你是？就 是 你， 我是 爱你，爱你。 对，好开心啊！打进去，我可以请他听吗？ 他是谁？ 我是他妈妈，然后小朋友叫爱你。 哦，你帮你女儿打的是不是？ 对。 好，他有想跟我们讲话吗？ 他很想，他上个礼拜见到一个小男生。然后马克跟他讲，他就要求说：“妈妈，我可以跟他讲电话吗？”啊，不是，我讲错，等一下、 他是要跟那个小男生吗？我们现在要搭起下一代友谊的桥梁吗？ 不是，他是想要跟你搭起友谊的桥梁， 跟我、 那个小男生，因为他很羡慕那小男生可以跟你讲话， 哦、 他开心的了、欸。 是， 那我现在可以把电话转给他。好，你等我一下。 等一下，妈妈是转头咆哮。 喂，爱你，你好。 哇， 爱你几岁？ 我六岁。 六岁哦。 对。 六岁，你现在是在放暑假吗？ 我在上注音符号的课。 你说啵、 注音符号 课。哎、 欸，那你可以从 我在上正音班， 你可以从啵念到最后吗？ 你们现在学到哪里？ 我们都叫波波妈啊。 对啊，波波妈教到哪里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哦。 好像是教到第九课。 第九课？那现在第九课在教什么？ 第九课我忘了。 哦，好吧。 爱你。 可是我很会唱歌。 哦，你很会唱歌，所以你现在想要唱歌是不是？ 你要唱什么歌？ 我不知道。 那你平常最喜欢唱什么歌？ 我平常 Lady Gaga。 Lady Gaga。 Lady Gaga 哪一首？ 妈妈妈妈妈， 我可以唱唱吗？我可以唱唱看吗？ 可以啊， 请唱。请唱。 妈妈不要威胁他，没关系。 但是妈妈你说的是没错的，对，妈妈你说的对。 你准备好要唱了吗？ 好。嘎嘎呜啦啦，老妈老妈妈，嘎嘎呜啦啦，我叫宝罗妈。 可爱可爱，谢谢你，爱你， 谢谢， 爱你，跟你说拜拜， 拜拜。02-2363-9955 嗨，你有好心情吗？ Hello， 你好，我是阿侯。 阿侯你好。 是 阿侯要跟我们说什么？ 原本周末想要去看电影的，可是被马克灭了火了。 哦，对，你本来想要看哪一部？ 就因为早上那个早上的， 你说 Maggie 介绍 好女、嗯、对对对，他们也有介绍到那个抓狂女友 啊哈、 嗯、然后对，因为他们剧情比较没有讲得这么清楚，然后就是有比较偏向性啊法国人什么的，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哦，上班时间听这个无限补脑，我觉得这部片应该是哦， 应该会蛮 非常 OK 啊、 对，非常好看 嗯、 然后我就想说，哎，今天你们下午好像也是要介绍这个，我想说 早上 马克 早上跟下午同一部片不同解读。 对，我就想说马克平常跟我的那个色色的点都差不多，就想说、嗯、感觉他会帮我火上加油，晚上就可以计划一下去看。 嗯， 结果听完了你的之后就马上，对，马上因为我中间有就是上班偷偷去看了一下预告片、 嗯、 可是因为上班看所以没有看得很清楚、 嗯、 就是最一开始他就是不是说什么不谈恋爱嘛？ 对啊， 然后我那一段就没看到，然后我就后面看，我就想说他可能是吃醋什么的， 嗯， 结果居然是不谈恋爱，害我中间有一小段还一直重播， 嗯， 对，然后结果听完马克这样讲完，整个就灭火了，就马上心中就 心如 止水，播放着不要那个给我享食天堂的悬崖。 那周末是那既然不看电影要干嘛？ 只能去吃享食天堂啊！ 哦， 对， 最近享食天堂啊，有那个干贝，让我觉得有点想要去 吃。你喜欢吃干贝哦？ 喜欢大干贝，不是假的那种，那炸的那种，那个假的 干 贝年轮哦，那假东西， 你 知道 真的大的？ 耶耶耶耶耶！ 享食天堂我记得不便宜耶。 嗯嗯嗯，我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哎， 我也没有。 对。 我也没有，我就想说这一首歌就让我去想吃天堂的悬崖， 光鬼爸爸。 好啦，希望你吃得开心，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I need your company tonight. Something in you lit up heaven in me. The feeling won't let me sleep. Cause I'm lost in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